京东集团208.2升2毫，盈富基金19.9毫6升2毫4，快手62.9升4.4，恒生中国企业68.5毫2升1.1毫6，比亚迪股份233.2升18.2，友邦保险72.05跌1.2毫半，招商银行42.2跌了2毫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0.27，瑞士法郎0.991，加元1.29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港金系报17,310，比上日收市跌咗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8.33美元，卖出价1849.2美元。港汇指数报99.8，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稻苗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这个货兵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过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晚安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节目开始之前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直至到深夜的12点，大家小心一点。今晚的题目呢，就是这个反转游乐场。在直播室里面呢，就有我米哈啦，还有就是请一个朋友上来，张国伦 Alan。 Hello， 大家好。 咁啊，讲游乐场点样请 Alan 咧，就系因为 Alan 其实本身就系一个就建筑师啦。 系啊。 咁但系咧，佢嘅即系八足咁多爪，即系从我哋咧可以慢慢讲啊，从艺术馆里边嘅一台一凳，去到即系一个设计，我哋今日讲游乐场啦，以至于即系最近都有个得奖嘅作品，就系一个球场嘅设计啦。咁有好多关于公共空间嘅设计等等咧，咁其实都系 Alan 有即系接触嘅一啲项目。 啱系啊，呢几年都有接触过唔同类型嘅项目啦。咁都希望等间同大家分享多啲。 系咯，咁啊，游乐场先讲下正题先啦。即系游乐场，我细个玩嘅时候咧，我記得我諗我最玩得多係可能係小學嘅時候，喺即係我婆婆屋村嘅遊樂場。 哦， 咁嗰陣時就係一個嗰啲叫做係咪叫鋼繩咧？嗰啲叫咩咧？ 有佢啲尼龍繩嗰啲咁嘅，好似金字塔樣嘅。 係啦，冇錯。咁 我都有玩過 金字塔城蜘蛛網啦。 哦， 係一個組織。我細個記得遊樂場俾我嘅經驗同印象咧，就係我覺得會死嘅。 其实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系咪啊？ 你会有危险嘅， 系啊！我爬到某一个位嘅时候，我望翻落去咧，我就开始觉得 我好驚啦，我想落翻嚟啦，但系我又一個人落去遊樂場玩嘅。嗰陣時又啊，唔知點好咁樣。咁啊，呢個係好深刻嘅喺我印象中，即係遊樂場係令我有經歷係死亡嘅經驗，接近死亡經驗，同埋危險。即係細個遊樂場咧，好似冇一次係可以唔損手爛腳翻嚟嘅。但係嗰陣時個教育又好得意嘅，就係其實你爸爸媽媽又會繼續讓你去。游乐场 啦，系啦， 咁嗰阵时我记得玩嗰啲杠绳系，你的手好容易就界损嘅，即系你捉得紧得滞啊，或者你少少跣脚，你搲得太紧，咁你就会损手。 有冇玩嗰啲有碌嗰种嘅上滑梯咧？ 有碌嘅上滑梯即系咩？ 即系一好似佢滚轴咁样， 喺到底，有， 好快嗰啲一上落嚟， 个背脊好痛噶。 系啦，而家好似越嚟越少啦，或者都唔系好见到啦。 细个嘅时候，如果要再比小学更早咧，就系冇记忆嘅，不过就从我阿爸阿妈。口中講就係我個頭殼即係個前額咧有一個小傷痕，咁其實就係從遊樂場到嚟嘅，就係、是、咧以前嘅遊樂場咧有嗰啲千秋， 千秋， 但係個千秋咧就唔係而家咁樣即係 好安全圍住咗咁樣， 圍住啦，同埋係而家個千秋本身就係一張即係膠嘅皮咁樣嘅啫嘛，係 啊， 但係以前咧係有一隻咧係一個好似一個鐵嘅公仔啊，即係成嚿係鐵嘅大笨象，然後坐上去，然後就揈。好重好硬咁，咁我细个嘅时候，即系当然系我发现啦，同埋即系父母控制唔到我啦。 扮超人喺前面挡住。 我系冲埋去个千秋，咁我系估唔到个千秋向咗后之后系会向前噶嘛。 系。 咁我一去到嘅时候就撞咗喺我头度啦。咁、我嗰日嘅即系公园嘅旅程就完结啦。 哦，非常之理想。 所以千秋有好多呢啲即系危险与玩，即系千秋同公园本身都系一样咁嘅嘢。所以游乐场本身好似都系经历咗好多嘅变化咁。 系啊，其实都我谂都同埋虾一样咯。细细个其实都系觉得去游乐场玩系会死嘅，咁所以系。份外啲小心啦，系啊！嗰时我记得有个经历就系九龙公园咯，系啊，有啲好简单嘅就系全部都系啲你当正方形一个个好似盒仔咁嘅状态，系砌到高嘅，即系大家爬好似嗰啲钢架咁样嘅，其实。我谂起码两米高啦，可能细细粒咁样。其实个佢下面个地下唔系而家啲软淋淋嗰啲， 即系我哋睇《大时代》里边嗰个钢架嘛。 系、啦，佢爬落去咧，你觉得掉翻转来，你个应该头会一定穿嘅。系啊，咁系有种恐惧感嘅。但 系 咁样先好玩。嗰阵时其实我谂嗰个年代大家所讲，可能大家觉得啊会死人啦。其实系嗰个刺激。刺激性喺边咯？而家我谂睇翻就系越嚟越少咗个刺激嗰个元素喺度咯，系啊。咁我谂都可以讲下少少游乐场背景啊，或者历史先啦。其实我谂游乐场呢样嘢就我谂讲200年前已经出现有嘅，西方啦，当然香港比较慢啲嘅， 系咪德国同埋英国？ 系啊，嗰边会早啲嘅。咁、香港我谂去到差唔多叫二十世纪头，即系1920几、30几先开始会有啦，陆续续可能有啲有钱人嘅花园啊，嗰啲 summer palace 嗰啲咧，系啦，开始有嘅。 公共嘅话就应该去到1929年度， 系啦，差唔多系啦，第一批开始出现啦。咁跟住就陆续续就有唔同类型嘅。叫遊樂場嘅設施開始出現，我諗叫香港比較即係多啲人講啦，呢咁多即係咁多年來，我諗石梨會其中一個啦，係真係比較幾誇張嘅，做得幾靚。就算而家睇咧，都覺得唔係好追唔上而家個年代啦。咁 好似佢即係好似個依山咁樣， 係好似梯田咁咯，係有幾層咁樣嘅，就依山而建，咁背後就係、石梨村，咁有個學校喺度咁樣咯。其實即係幾抽象嘅，幾 abstract 嘅個 form 我哋叫做，咁亦都係好有藝術成分啊，好雕塑式嘅設計咯。係啊，呢個係幾難嘅，即係包括施工都難。就算而家呢個年代，你去做一個咁嘅雕塑式嘅遊樂場設計都唔易咯。 我哋叫遊戲雕塑啊嘛，係咪當年？ 可以咁講啦，係好多唔同嘅叫法。 即係50年代開始喺美國有一種 係啦， 即係遊戲同雕塑，即係其實一個公共雕塑。但是可以玩，但是讲翻再远啲，即系如果讲游乐场历史，一开始其实你谂下，游乐场是一个好现代嘅东西，因为以前小朋友其实都边度使有个游乐场啫， 啱啊， 其实喺街玩嘅啫嘛，即系你屋企玩，咁屋企你唔好咁嘈啦，你出去街啦咁，然后就开始聚集，咁所以一开始点解游乐场咧？其实好多人去考究就系、是，其实系汽车嘅发明。导致到导致到游乐场，因为汽车咁，然后街道咧就开始变得危险啦。 系 咁啲小朋友，你净系喺度街度玩，咁就唔得噶嘛。即系你有冇唔知你有冇翻过乡下啦？即系乡下其实就咪就 系 棵树下乘凉嘅位，咪就系玩咯。咁但系当你有车啦， 小朋友真的会因为被车撞到啊，他们冲出马路，其实马路本身不应该有车的话就不是叫马路啦，就开始是要设计一些可以规范住，即是车不要进入到，小朋友可以安心同埋即系安全咁去玩嘅地方，咁就开始有游乐场。 系有几都有另啲讲法嘅，有啲讲法就系话想睇下点讲咧，俾翻一啲譬如身心即系叫健康啦，即系 教育 系有啲教育啦，或者系有啲叫 outdoor gym 嘅概念嘅、即系户外体能啊、因为嗰阵时某个年代就可能美国嗰边开始推行，哇！大家食嘢。食得越嚟多咯，營養越嚟越好咯，開始要做運動咯。咁有啲所以就會結合咗，其實公園啊、遊樂場啊，其實同户外運動係有個結合喺度嘅。咁都係有少少係遊樂場嘅前身。咁睇下點樣去演變啦。有啲情況簡單啲，最早期其實沙地嘅啫，就冇話有千秋，有金屬鋼架咁誇張嘅，只係一個沙地俾大家小朋友喺度玩。大家好似一個gathering 啦，一個叫我哋叫營造個地方、營造個社區嘅一個概念出發嘅。係啊，咁可能都加。佢工業化啦，所以有汽車啊，令到要一個 confine 比較即係綁住咗嘅一個遊樂安全嘅空間咁樣咯，所以有唔同嘅演變喺度咯。 咁但係亦都當遊樂場越嚟越多，即係尤其是喺美國，其中一段時間即係教育學家去提倡就係話，遊樂場嘅嗰種密集程度咧，其實係需要每一個小朋友嘅地方，個小朋友嘅。所謂行走距離、你都一定要有一個遊樂場， 是 因為遊樂場是必備的， 是 其實聯合國即係衞生即係組織都講，即係遊戲係兒童一個基本權利啊嘛， 啱啊 啱，即係佢哋對於佢哋嘅成長健康好重要，而遊樂場就是你讓呢件事發生嘅地方，咁所以嗰個係一個好基本嘅基礎建設喺城市裏邊， 係啊，即係喺城市規劃入邊唔可以脱離嘅一環啦。即係咁，就算翻香港早期，我哋好多譬如由曬字區開始出現嘅，或者一啲我哋叫新市鎮啊、satellite town 衛星城市，其實遊樂場都係一個必備嘅，即係基本上喺個checklist 啊，俗稱一定有嘅呢一項 個清單上 係啦，睇大定少，多定啲面積多定係細，即係大定細咁樣咯。 同埋遊樂場咧，有個人經驗，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日頭就係小朋友啦，夜晚其實都係青少年聚集嘅地方嚟嘅，即係有多少嘅即係嗰啲喺個遊樂場背後嘅塗鴉，係咪上面寫住我愛小貓咁樣啫？咁小貓係邊個咧？ 好多愛情故事嗰陣時 係啦，即係你總係有好多係。嘅東西，你以為你設計嘅時候係俾小朋友，但係當你進入到個城市，進入到個生活個群體，其實嗰個社群係會改變嗰個用途 啊。啱啊， 佢會成為翻即係年輕人嘅聚集嘅地方啦，然後甚至係嘛公公婆婆去曬菜乾嘅地方啦，等等等等咁。 係啊，啱啊，因為其實喺我哋近排都有啲項目做緊啦，都聽到好多譬如唔同年紀嘅朋友，譬如長者咁啦。我朝早咪就係晨運咯，朝早小朋友都未起身，又要翻學。晏晝咯，咁就小朋友出現咯，可能上午校、下午校啊，就咪玩咯。去到夜晚就係頭先講年青人可能談心啦，過嚟真係唔使翻屋企住，又上嚟傾下偈啦。其實成個遊樂場就好似一個小型嘅社區客廳，大家就聚埋一齊，不過唔同時段。所以咁究竟個設計係咪就係俾小朋友咧，定係其實唔同年紀都需要咯？ 當遊樂場嘅歷史一路即係我哋。基本上都是倚仗住西方的發展，早期的時候其實的確是有很重的教育意味的，一方面是覺得要即身體上他們其實根本就是人類是不是一個練我們可能以前就在森林裡面去練習鍛鍊的那你要通過遊戲去鍛鍊無論是追逐是吧即係我同你都係養貓人士，你見到啲貓嗰種每日玩就係一個捕獵嘅遊戲。咁其實小朋友都係即係要追逐。我其實細個最中意玩嘅係咩？咪就係捉蚊。 捉蚊咯， 係啊。即係跑嚟跑去就開心㗎啦嘛。你要設計一個好嘅地方俾佢哋跑咁。 係啦，啱啊。 咁然後令到好多嘅教育學者當年即係會覺得遊樂場係一個訓練佢哋觀察啦。其實訓練佢哋嗰種體能啦，同時間其實都有一種所謂禮儀啊。 係。 因為那個是一個公共的空間，誰去玩先，誰去霸佔，是吧？去到後期呢，就開始就發現呢，小朋友會，原來呢，就不可以只是用小朋友一個，即是這樣的類型去規範住他們，因為小朋友呢，可以分很多類的， 他们会大的嘛。即是三至六岁喜欢玩的跟六至十岁跟十至十二是不同的。 啊、 所以就有不同阶段的游乐场啦。 那 就慢慢发展到游乐场的多元化就开始出现。 嗯、 然后再加上即是艺术界啦、即是建筑界啦将美学即系摆入去啦，咁就令到游乐场成为一个即系好缤纷嘅一个设计园地。 啱啊，同埋其实当中去到某个程度就加啲主题啦，系、啦，咁好似主题乐园咁样。其实都游乐场都有少少同主题乐园系有一啲关联嘅，系、啦。不过衍生就一个简化版啫，因为主题乐园就哇，好似过山车咁啦，啲皮之前丽苑嗰个年代都系主题乐园嚟嘅，咁开始演变就另外一种模式咁样啦。咁另外就系有种就系而家呢个年代比较多啲去讲就系、咦，究竟譬如唔同嘅商界人士。咁我都想嚟游乐场玩噶嘛，咁我哋点样去做呢？咁慢慢就喺个时代进步开始就谂得越嚟越多啦。 嗯嗯嗯，细个嘅时候最中意我婆婆楼下嗰个屋村嘅即系游乐场，就系、一个海盗船咯。 哦， 但个海盗船系好抽象嘅，即系其实就系好多个木桩，然后就砌咗一个类似你觉得系有个船舱咯。咁然後就有啲嘢爬下，有啲嘢跳下，咁就係一個所謂海盜船啦。 啱啊！嗰時我記得我，因為我自己都屋村長大啦，下面都係有啱啱咪黑所講嗰啲咧，可能動物形狀嘅，可能凳啊搖嗰啲咧，而家就冇噶咯喎。 前後搖嗰啲， 係啊，而家冇曬噶咯。 點解咧？ 安全嘅問題咯， 係 就係因為頭先米哈嗰、那個事件啦，就係因為你咁搖，其實好重嘅，係啊，咁變咗就係安全上就過唔到某個條例啦，咁所以而家就越嚟越冇咗嗰啲嘢。咁以前有好多噶，啊有個公園就係、一個動物派對咁樣嘅，咁係一啲你會記得個公園嘅一啲特色嘅嘢咯。不過而家就可能叫標準化咗就少咗啲咯。 呢、個都係從又係從美國翻翻轉頭嘅，即係美國曾經一段時間就係因為的確遊樂場有好多嘅設計，好好玩，但係同時間亦都即係頻生意外，即係遊樂場係好似係喺計學校之後咧最多兒童嘅意外發生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咁學校就追究即係其他人啦。咁但係你。游乐场就追究个设计噶啦，咁、就令到慢慢啲设计开始越嚟越保守啦。 啱啊，系啊，因为其实我谂大概喺八十年代嘅时候咯，咁美国就开始即系好针对消费者咧，其实大家消费公园噶嘛，你都消费者，咁其实安全上边就开始制定到一啲唔同嘅，佢哋叫标准或者系 guideline 啦，叫做咁系大家要需要跟嘅，咁慢慢就演变到全球都需要跟啦。咁、其实附带一啲认证咯。咁所以點解而家呢個年代多咗一啲大家咦個公園差唔多喎，就是、因為嗰啲係一啲指定嘅供應商，其實佢俾你嘅時候咧已經有個認證，你就唔需要再、那個認證同安全有關啦。當然，咁、你當然可以繼續做一啲好好特色嘅一啲設計，但係你每一次咧你要攞認證咧， 即係好似你嗰啲 特色啲啦。咁變咗就嗰、那個就有個難度喺度啦。 嗰、那個即係。沉闷咧，系连我长大咗唔再去玩游乐场，我都真系觉得即系不忍啊！即系太闷， 系啊！ 即系以前小朋友去唔同地方，例如去拜年又好，其实都有种开心嘅，就系、去唔同嘅屋村拜年。其实落到个楼下，其实都有唔同形式嘅游乐场噶嘛，即系你谂下香港嘅游乐场历史，即系1929年开始啦，但系其实最大规模可能系1950年代有大型屋村， 系啦，1950年代开始，系啊，啱。 咁然后每一个屋村其实里边有都几唔同嘅游乐设施， 系啊。其实我哋嗰阵时喺度睇就系公共屋村嘅发展啦，其实连带埋游乐场都系一个好每一个村都好独特嘅，系啦，包括公共空间，去个屋村嘅设计，要游乐场入边可能有啲地方有埲墙嘅，有留意。而家仲有啲村游嘅埲墙好艺术嘅，好似艺术作品咁样，每个都有主题喺后边咯。就嗰阵时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设计风格咯，慢慢就变咗就标准咗咯。 系咯，同埋细个嘅时候觉得冇咁多嘅所谓。安全嘅一啲保护之下咧，其实个游乐场真系训练紧你自己本身嘅危机意识嘅， 系 啊，系咪即系你点样去量力而为， 系 点样去即系保护自己咁？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训练咯，即系我谂小朋友训练嘅过程嚟嘅。其实你俾佢尝试下一啲危险啦，或者危机感咧，其实你又长大嘅时候反而会更加有警惕咯。太安全，太过喺温室下成长，反而未必一件好事啦。系、 但系即系讲咁耐，即系游乐场历史，讲翻转头啦，即系请你上嚟都要讲一讲，即系一个建筑师系嘛？ 系 其实。明明見到全部都啤出嚟噶啦， 係 即係整個城市係嘛？我哋係八十年代啦，即係基本上嚇， 係 長大啦， 當你見到個城市裏面嘅遊樂場已經咁一致、咁統一、冇乜新意嘅時候，點、樣會無端端從事咗遊樂場嘅設計呢？ 其實我都係機緣巧合嘅，有唔同嘅叫做客户啦，包括可能是政府啦，或者一些私人的客户，开始有这样的机会啦。咁我想我哋首先开始是球场，或者我哋叫做球场附带的游乐空间咯，系啊，咁就开始出现嘅。咁其中有一个就我想睇屯门啦，系啊，咁啊兆禧苑咁样。 系， 其实实际上如果即系仔细啲，或者大家朋友去过，其实佢唔系真系属于一个平时大家觉得嘅游乐场，有攀爬架，有千秋，唔系嗰啲嚟嘅。有一个位就系、其实系一个平面，咁我哋叫俗称我哋叫游戏地景啦，咁画咗好多线啦，有啲有趣嘅字句啦。其实我哋想带出嗰样嘢就系、其实你未必真系需要一个游乐设施，你先可以玩咯。只系可能喺地上面有啲好创意嘅格仔，大家就识得玩跳飞机、大家识得玩追逐。以前我哋细个玩行钢线噶嘛，系啊，咁样嗰啲。 其实有一条直线，我哋识玩行钢线， 系啊。 只要有两个彩色，我哋识跳飞机， 系啦、啊。咁其实系咁嘅形式，去开始带出咗。其实游乐空间都可以好多元，系咪一定要一个既定嘅做法，你先得去玩呢？咁、呢个系一个方向咯，系啊。咁、都系同一时间个我设计入边都有啲有趣嘅，譬如车胎嘅一啲设计啦，大家好似去冒险乐园掟波咁样，但可以大家去踢波踢过。咁同一時間可以俾人嚟坐咁樣，咁佢入邊加咗好多有趣啲嘅元素，咁就叫非一般平時嘅遊樂空間。 你再講多次個屋邨名， 佢叫兆禧苑， 屯門啦。咁大家可以上網，即係呢個時間就可以揾下究竟係點。咁啊，聽我哋講嘅時候更加即係有個畫面啦。咁啊，我哋轉頭翻嚟啦，再繼續去講下。其實一個球場嘅設計，一個公共空間嘅設計，一個遊樂場嘅設計，其實從邊度開始嘅咧？係嘛？聽翻首歌先，謝霆鋒嘅《遊樂場》。 逐个字，逐个字，逐个认识。唐诗殿，上次红，再次奇迹。看懂了，然后寻觅，寻觅另一种价值。逐个梦，逐苦恋，逐次累积。抱起过，放低了，然后回忆，然后期，期待，期待，期待下一位接力。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痛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对事做错事，换个脸色，对不起，对得起，留下平静。看开了，然后承受，承受另一种压力。会过面，道过别，直到熟悉。看一眼，吻一次，留下痕迹。爱不够，然后存在，存在另一种角力。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

嘅重地， 系打卡同埋大家食饭嘅地方， 食饭添啊！ 买个外卖上去食啊嘛。 咁啊，见到上面咧有好多嘅即系弯弯曲曲嘅线条啦，有好多嘅即系系咪即系设计咗嘅一啲板块啦。 系， 其实当一个咁样嘅所谓嘅项目去开始嘅时候，其实系由边一度开始嘅咧？ 其实讲返少少历史啦，即係其实呢个都系一个以前房屋处嘅或者房协嘅一啲 project 啦，咁好多时都以前嗰公屋村都系咁。咁呢个 project 其实系位于一个停车场嘅天台，即係我哋叫天台球场啦。好多时大家身边都会见到嘅，好多篮球场啊、羽毛球场啊、排球场就喺一个天台上面。 然后唔知点 book 啦，同埋唔知点用。 係啦，同埋好晒啦，未必人用啦，就变咗晒咸鱼同埋晒衫。通常都系咁嘅。咁嗰个球场就系辗转地代落入一个私人嘅業主手上邊啦，咁就揾咗我哋去嘗試去傾下，咦，其實究竟呢個天台球場嘅可能性可以係點嘅咧？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同個社區同周邊嘅住户啦，其實多啲連結嘅，咁就開始出現咗呢個 project。所以如果大家有睇到咧，其實好色彩紛紛嘅，係啊，因為其實喺公共屋邨上邊，其實可能顏色係一個比較欠奉嘅地方啦，以前可能有嘅，呢個年代比較少啲。咁而上面咧，如果大家都有望咧，你會見到啲隱約啲字喺上面嘅，譬如有八五啦，其實就係嗰個兆禧苑1985年落成啊。 哦， 係啊，咁啊，兆禧個英文簡稱就兆禧啦，即係 SH 啦。咁啊，我哋就將 SH 放咗落去。其實我目的就好想透過呢個天台球場嘅改造咧，同大家嘅住客溝通， 放咗落去意思係好似嗰啲跑道嘅就係、是、S 咁， 係啦，有 S 啦 H 啦，跑道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加落去嘅元素嚟嘅。好多時大家唔係籃球嘅用家，亦都唔係排球嘅愛好者，係上去跑個步都得嘅喎。咁所以其實我哋都開始係加入新嘅元素，令到可能以前一個球場咁啊，加多啲唔同嘅可能性喺度啦，跑步徑啦，或者頭先講嘅遊戲地景，大家上去玩啦，咁都係一啲我哋希望附帶。多用途啦，系叫做一个设计。 你哋喺设计嘅时候有冇谂过执行嘅一个困难嘅咧？ 有噶， 因为咧我其中一个好纳闷嘅事情就系关于公园嘅咧，就系、 是、 公园系有太多嘅不准啦， 系 即系喺公园里面不准跑步， 系 不准踢波， 不准踩单车， 不准踩单车。不准即系瞓喺度，即系好多嘅，即系乜嘢都唔准。基本上我开始谂唔到公园可以做啲咩咁滞。 系啊， 咁你仲要系一个完全冇拦阻嘅一个叫咩啊？游戏空间啊， 游乐空间， 游乐空间咁。咁点样去即系所谓管理啊？即系我好怕呢个字，但系佢哋就会用到呢个字嘅政策上，就点样管理嗰啲人嘅即系行为咧？ 咁呢度就有少少唔同啦，转咗去天台啦。咁变咗其实呢个所谓私人业主，其实佢都话啲地方佢会锁嘅，可能去到晚上某一个钟数啦，咁佢会锁咗，咁啊安全比正常出边嘅政府的公園就會好一點在管理上面。咁當然啦，另一個難度就是點解？咦，大家覺得個球場不嬲都係唔係嗰啲紅色，就是綠色或者有啲藍色，冇其他顏色嘅、哦。但呢個球場是好色彩繽紛嘅、哦。咁、呢個當然同保養維修有關啦。你多一隻顏色，咁我咪要儲多啲料喺度。當時要嚟緊要執漏啦，我哋俗稱。咁呢個其實都同即係叫呢個業主啦，其實有溝通，不如大家嘗試行一步啊，試一試睇下可唔可以有變化啦。咁、所以都係不斷喺過程設計過程同佢哋去討論，令到出現到而家呢個設計咯。 係 啊。 咁但係喺個呢一個咁嘅平面上邊，如果大家即係嗰邊又打波，呢度跑步咁，係咪真係可行嘅咧？ 其實大家都好聰明嘅，你跑步見到個波，你都會避噶嘛。咁其實都係一個訓練大家共融嘅一個做法啦。即係喺平日社會上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人做唔同嘅嘢，大家點樣互相遷就，其實都係一個可以做得到嘅地方咯。未必真係話籃球場淨係打籃球，足球場淨係踢波咯。 係，我覺得嗰種其實係一種相信緊使用者嘅智慧。 係， 而嗰種相信係你唔係想通過一種規範，係即係唔係所有嘢都係通過規範去控制同管理人嘅活動，就會係最合適嘅。 係啊，所以就冇乜嗰啲不準，反而係想大家做某樣嘢。 係啊，咁喺嗰個所謂共融就係喺度。即係可以誕生， 係啊，同埋成日個設計當中都我哋加咗啲嘢嘅。其實發現啦，好多呢啲天台球場咧係缺乏遮陰咯。其實我諗好多延伸到公共空間啦、遊樂場設計都係嘅，大家會玩，但好曬嘅喎。咁雖然有啲又有樹啦，有啲可能冇。咁今次嘅設計我哋都加咗一啲特別大型嘅安寧啦，我哋叫做即係閃棚啦。係啦，希望其實 就算你唔上嚟打波，你唔跑步，你可以上嚟休息，可以上嚟可能年青人男女朋友上嚟談下心，或者疫情嘅時候大家攞飯盒上嚟食飯，真係有好多呢個 case 嘅。咁、那個簾篷真係幫到手。 同埋個簾篷係重要，就係、是、如果你有陪過小朋友去玩，你就知啦，因為個跑嚟跑去係個小朋友。 大人都攰啦， 我哋都要喺旁边揿下电话噶。 系啊，同埋有多即系好多，我谂背囊啊，其他嘅嘢啊，抬手掹脚咁要放喺上边。 同埋真系你玩紧嗰个小朋友就唔会觉咯，但系你企喺旁边嘅话，你见到个首先个太阳就猛到系你个电话会反光打唔到啦， 系， 同埋会都烧着咗咁啦。 啱啊。 然后你冇遮阴嘅话，你基本上就会令到个小朋友可以玩嘅时间都缩短咗。 系，同意。 因为个大人系会硬住啊嘛。 啱噶，啱啊。不过呢个 project 另外一个我哋考虑因素就系、是，好似咦加咗好多多功能嘢，咁但原本嗰个用家系咩咧？譬如原本佢真系篮球场，咁即系一定有篮球用家啦。 嗯、 所以其实呢个球场系两层嘅，系啊。咁两层中间有啲楼梯连结咁样啦。咁喺另外一边咧，我哋保留住一个比较专业啲嘅设计嘅，系全部都系蓝色嘅，系。咁、就希望其实原本一班专业嘅篮球爱好者咧，继续可以好舒服咁用。呢、这个空间就唔会话，我哋纯粹想去放多功能，我哋牺牲咗原本一班真系呢度嘅用家咯。 其中一个最怕嘅就系以前球场咧，即系讲两句啊。球场我哋呢啲打波嘅人最惊就系盂兰节，或者总之大节日啦，嗰个篮球架就会被锁噶啦。然后足球场又会被即系征用咗去做其他嘢咁样。咁所以嗰个就系一个社区里边，即系当公共空间。不能够足以去满足所有群体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怎样再善用？其实这个就是很当代，是就是你们呢一系列嘅設計師要諗嘅東西， 係啊，同埋其實整個設計當中咧，我哋都有參與性嘅設計放入去。 咩叫參與性 咧？其實呢段時間都比較多嘅，我哋叫 participatory design 啦，英文叫，其實係有唔同嘅用家嘅參與。譬如呢個項目入邊啦，其實我哋就請咗幼稚園，真係呢個村嘅幼稚園啦，同埋小學生、一齊叫共創共建呢個項目嘅。咁、我哋其實就安排咗一啲工作坊同佢哋。咁因為其實笑嬉咧，我未講個主題喎。如果大家有睇咧，你見到好多笑哈哈嘅符號。咁、笑嬉咁啊，開心啦，笑嬉咁係啊。咁其實我希望食字嘅係啦，我哋中意食字嘅。咁啊，希望帶開心俾屯門區，帶開心俾笑嬉園嘅。咁嗰陣時咧，我哋就其中一個工作坊就同一個幼稚園喺度合作啦。我哋俾一條蕉佢，蕉佢咧，你幻想一個笑個嘴巴咁。笑噶嘛，系啊，咁啊，小朋友，如果系一条香蕉，咁你会幻想啲咩开心啊？咁样，佢真系画噶，画咗张图俾我哋，咁、咧，我哋将张图咧就移印咗咧，就固定永久地放喺个墙度，咁、跟住真系见得翻啲小朋友带住爹哋妈咪啦，带住自己嘅朋友仔过嚟，呢幅嘢我画噶，咁样，其实透过呢个 project 系一个好小嘅做法，但希望就系去令到喺个村入边。唔同嘅，不论唔同年纪，你有份嘅，唔系话啊设计师做完个项目，大家就去用，而大家有份一齐做咯。系咁呢个就系其中一啲参与性设计嘅一啲做法咯。 系呢一啲做法近年即系喺好多，甚至一啲好所谓专业嘅机构都会有啦。 系 即系包括博物馆都系。 系。 系咪即系博物馆嗰种延伸，去到观众嘅参与，等等都会有。 啊、 你都有啲参与啲类似嘅项目， 都有噶。其实如果讲翻可能游乐空间咁啦，其实都有啲项目系做紧类似嘅嘢嘅。咁、就譬如一个游乐空间设计，其实会有一连串嘅工作坊嘅。咁唔一定净系从小朋友参与，呢个最紧要。因为头先讲过啦，游乐场系不断时候唔同年唔同时段都唔同嘅人去用。系啊，我哋呢段时间都有个工作坊，咁就系真系揾咗唔同嘅年纪啦，包括长者啦，包括小朋友。年青人、家長，以至到一啲可能係相見人士啦，一齊參與，究竟一個遊樂空間可以點做咧？ 嗰啲工作坊嘅內容會係點樣咧？ 其實就係我哋會有一個叫設計思維嘅方式，一路帶住佢哋嘅，由佢哋可能唔係個個都認識咩叫遊樂場設計，咁啊請咗好多嘉賓嘅，有啲真係專業人士啦，有啲咧就係唔同嘅相見人士嘅組織協會，去講多啲一啲佢哋用家嘅一啲痛點啊，叫做話俾大家聽，咁一路咧就。帶佢啦，由我哋去揾個問題啦，去揾個目的究竟點做，一路就去叫諗啲橋啊，最終咧係會出現一啲叫設計嘅初型。咁、咧，我哋設計師咧就攞住啲初型咧，繼續去延伸去發展個設計咯。咁、呢個就係一個幾有趣嘅形式。咁去到某個階段咧，我就俾翻啲參加者睇啊，呢、個就是我哋按住你自此前工作坊嘅一啲意見咧、形成嘅設計咯。係、 其實喺你接觸咁多即係用家啦。其实不同用家对于游乐场其实都有不同的想象、是吧小朋友对于游乐场其实他们最想要什么呢 他们最想要真的要刺激、是啊要刺激要好玩 這個就是講好玩好抽象啦，但係真係要一個刺激感喺度噶，係好多嘅小朋友都會咁講啦。同埋我諗佢哋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哋會好天馬行空嘅，即係當我哋同佢哋做工作坊嘅時候，我要去啊，我記得有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冇水嘅水池， 一個冇水嘅水池， 大家點演繹冇水嘅水池？ 嗯，即系一个盆 啦，系啦，咁好得意喎。咁小朋友点讲？咁我哋问啊，咁咩嚟噶？咁样哦，你可以我哋见到啲泡泡啦，或者见到啲喷嗰啲雾啦，咁都系冇水嘅水池嚟噶嘛？咁样 系， 咁可能大人做啦吓，咁都系水啫。咁样 系， 咁有啲大人就演绎，可能系一个透明嘅玻璃桶入边有啲水，但系 即系佢哋系用文字嘅， 唔系一齐参与噶，去讲噶，画埋俾你噶，系啊，整个工作坊入边有好多画嘅嘢嘅，系啊，因为呢段疫情就冇办法啦，我哋要网上啦。之前有一啲嘅工作坊系实体咧，大家会画啦，会砌模型噶，系啊，咁啊令到大家好知道大家想讲嘅嘢系乜咯。 但系呢一个小朋友嘅所谓刺激咧，就好似你刚才用到个字啊，痛点，就系嗰个政策者或者管理者嘅痛点，就 系。 往往游乐场的那种刺激和安全， 是 就是那个平衡的 位置 难 啊，是啊， 其实这个基本的安全，我们第一节的时候都提到一些所谓有些准则的嘛， 嗯， 其实有什么就是可不可以细节一点去讲一下，那些准则其实有些什么， 是啊，其实那个准则通常在香港就有两个标准要跟的，一个就是美国叫 ASTM， 一个就是欧洲叫 EN Standard， 这样其实都是按住一个特别的guideline 啦，系啦，咁其实譬如美国嗰个啦，佢哋就会有一个角色嘅，佢叫做英文啦吓 ，Certified Playground Safety Inspector， 系啊 ，CPSI 调查员咁， 系啦，调查员咁样啦，咁其实佢入边咧就按住一个叫做真系guideline去跟住嘅，譬如话咩咧，上下梯唔可以某个高度啦，如果高度你下边个我哋叫 safety zone 啦，系一个安全嘅区咧，要好大嘅，系啦，包括 因为会线出嚟啊嘛， 系啦，会射出嚟啦，譬如你见到而家好多远战嘅地方啦，其实一啲特别嘅物料嚟嘅，咁嘅物料我哋叫 EDPM 啦，系啊，咁其实有厚度嘅。咁厚度係按住你，譬如上梯幾高，咁我個厚度要幾多，同埋個面積要幾大啦。譬如有啲地方就係你會見到而家咧有啲夾手位嘅，俗稱，咁係真係有個規範喺度嘅，某個距離。 手位即係咩意思啊？ 即係譬如咧有啲欄杆，你要攝隻手埋去會。咁太窄咧，就會攝親手指咁樣啦，係啦，或者會突然間你個頭會攝咗去， 棘住 咁樣。咁譬如呢啲咧係一個好仔細嘅 standard 嘅，譬如話。假設啦，一個90mm 我哋 mm 嘅90mm 至到220几mm 咧，呢個距離咧你係唔可以有嘅， 係因為就最容易棘到啦。 係咧，小麥頭細啲噶嘛，一拍埋去你就會斷條頸。類似呢啲嘅 standard 係好 strict 嘅。咁呢啲就係頭先就提過，就係有啲嘅遊樂嘅設施啦，原本嗰個供應商已經幫你攞咗呢個認證，咁你咪唔使做咁多嘢咯。但係去到如果真係你要去自己去設計，好似以前80年代或者70、80年代嘅設計。嗰時你有呢個準則就唔使攞啦。如果你按翻嗰陣時嘅設計咧，你每一個設計都要攞呢個準則咧，你可能搞一年都搞唔到，咁變咗就會時間會好耐。 但係嗰陣時都係最啟發咗一啲好所謂經典嘅作品。 係啦， 係啊，即係例如其中一個經典就係我哋其實睇叮噹又好，哆啦 A 夢都好啦，冇所謂啦。係，即係嗰個叫做咩啊？嗰、那個圓筒啊，即係。那個 隧道 咁樣嘅一個圓柱體，即係幾個圓柱體，然後就 水管嗰、那個 水管嘅設計，即係就咁就可以用石屎水管玩啦。咁但係當佢變成一個遊樂場設計嘅時候，就是、一個很經典嘅設計啦。 係啊。係啊，而家其實喺西營盤嗰邊都仲有嘅，而家有個臨時嘅，就其實嗰陣時我諗其中一個就係頭先講個石梨咯，石梨都係用水管去做啦。咁其實早段嘅時候，而家即係政府都起咗一個類似嘅設計，就係、是、按照翻石梨嗰個設計，就放咗而家嘅西營盤、一個臨時嘅一個空地上面就做咗呢個設計，都真係幾受歡迎。 係啊，同埋遊樂場設計咧嗰、那個發展咧、真係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咁，即係我意思係個設計嘅朝代。 係 有段時期咧，係好中意用環保物料嘅， 係 或者用所謂即係嗰啲垃圾循環再做嘅物料去做，即係嗰個係一個即係係咪啊？即係喺一個好有一種大嘅原則或者大嘅趨勢之下去規範住大家咁點樣設計。 啱啊，有個年代係咁樣嘅，但發覺其實唔係咁耐用喎，跟住又換咗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我諗大政策啦，即係譬如話可能早段喺60、70年代去到80、90年代初期，咁變咗就有啲比較新穎啲嘅設計，開始去到。 九十去到差唔多零零或者呢段時間啦，就開始一啲叫標準化、罐頭式、統一化嘅設計啦。但去到呢段時間咧，其實開始有啲變化嘅。如果大家留意，譬如有冇去過屯門共融遊樂場啦？ 係點嘅咧？ 其實嗰個遊樂場咧係相對比較嶄新啲嘅，係佢當然透過一啲設計嘅比賽出現，慢慢就開始發展。入邊有沙啦，有水啦，有啲特色啲嘅大家少見啲嘅遊樂嘅設施。有沙系啦， okay. 沙系一啲大忌嚟嘅，如果大家知道， 系啊， 系啊，沙加水仲唔系大忌，黐粒粒噶咁样。 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可以印象记得有沙嘅游乐场，除咗因为喺黄金海岸，佢本身系沙滩好近，所以啲沙系自然上去之外， 是 就系、是、香港公园。 系 香港公园嘅嗰个游乐场咧，都系千秋底系沙嚟嘅，同埋有个垂滑梯都系沙嚟， 系啊。 但系咧系一个灾难嚟嘅，如果喺一个 parenting 嘅角度，即系一个带住小朋友去嘅角度， 仲要落下雨啊，跟住、 啊、 就好核突嘅。 系啊，点解会沙有咩好处呢？ 其实沙咧，如果记得头先早段最早嗰阵时候，其实开始美国出现游乐场就系沙地嘅啫、 嗯嗯。 沙地其实系好多可能性，佢安全啦，因为沙其实系佢有个吸。震動但係避震嘅能力啦，加上佢個變化可以好多，大家可以匿埋啦，可以砌唔同嘅形狀啦，大家可以去自由跑啦，跑完有難度喎，係啊，咁但係跌親又唔會傷。其實早段係沙地出現嘅，但係沙我諗去到呢個年代就係、是大家除咗真係海灘有之外，其實呢種嘅物質係幾有趣啦。咁但係就越嚟越難控制啦，係啊，加上其實沙咧。坦白講喺嗰個安全條例入面咧，即係叫遊樂場安全咧，唔包嘅。 嚇點解咧？ 係佢哋覺得沙因為沙其實你可能你可以冇沙噶嘛。即係譬如我假設啦，而家啲膠嗰啲頭先講嘅 EDPM 咧，有個厚度限制嘅。 係嗰啲箭， 即箭啦，我哋俗稱軟箭啦。咁但係沙咧，明明可能我預咗某個厚度，咁一大風吹走曬嘅咯。咁我上邊如果有個小朋友喺上面跌咗落嚟，上落嚟，咁冇沙，咁你咪。 系有问 题啦，所以沙系唔当系一个元素咯，系、哦、 咁所以沙嘅底你要再做其他安全嘅设施啦， 咁你就 defeat 咗个 purpose， 即系就唔系原本个原意咯。所以其实沙佢个用处就唔系真系攞嚟做个安全嗰个区啫，但系都可以玩嘅。 系啊，咁而个共用嘅公园除咗即系沙啊、水啊之外，嗰、那个共用嘅即系。 個概念係咩啦？就係、是、講緊，譬如佢會照顧到傷健人士啦，即係傷健人士其實都可以玩氹氹轉嘅喎。點解以前我哋細個玩氹氹轉會跌死噶嘛，會飛出嚟噶嘛？但其實而家有啲係有啲氹氹轉係同地下係平過嘅，咁咧輪椅人士可以直接行埋去駛入去個轉氹氹轉度，咁大家可以同正常嘅小朋友一齊玩啦，咁、樣就會多咗呢啲元素喺度嘅。咁、同一時間共用都有啲係長者嘅一啲設施啦。咁變咗就以前你要知道啦，公園會分區噶嘛，長者區咁啊，長者健身區咁樣，有啲就係小朋友區。咁譬如共用嘅概念就係啲嘢會一齊，係啊，咁大家就長幼共用啦。 明白。共用嘅概念其實即係可以講落去仲有好多。 好多。 轉頭翻嚟我哋再繼續，先聽翻首歌先。即係遊樂園咧，就唔係淨係俾。小朋友玩嘅，即系大家大人啊，都喺一齐玩。林峰嘅《幼稚未完》。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笑声历即淡然背面，讲不出口绝望话。我从里面，总有故意。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你亦记得愉快。 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平和留下，你亦记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消息指，警方国安处就612人道支援基金案拘捕基金停运前的四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大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及学者许宝强。据了解，四人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被安排往四间警署接受调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第五波疫情中，有人在社交平台自称确诊者并公然违反隔离规定，以及鼓吹确诊市民四处传播病毒。截至上个月底，有19个人因为煽惑他人违反防疫措施、煽惑他人破坏政府防疫设施或发放虚假抗疫消息而被警方拘捕。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立法会大会上提出质询，关注当局如何应对假资讯问题。邓炳强说，民政事务局正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对假新闻、假信息、应对假新闻、假资讯的经验和处理方法，并已经聘请顾问研究多个司法管辖区近年所订立用作规管假资讯的不同法例。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说，希望年中完成全部报告，并提出具体建议。康文署说，下星期一起再推出三项新措施，进一步打击租用康体设施的怀疑炒场活动。新安排下，利用康体通网上预订服务的市民可以优先订场，市民可以在早上7点起登入康体通系统预订未来7日内的设施。至于在柜台和自助服务站订场的人士，将会延迟15分钟，即是由早上7点15分先开始预订，以打击排队党深夜排队。另外新增一项网上预订功能，康体通用户可以选择透过智方便进入康体通网上预订系统，以确保每个香港身份证号码只能够登记一个户口，并且只可以绑定一部智能电话，炒场的人将不能够使用其他人的身份订场。康文署又决定收紧安排，不再接受团体申请转换活动负责人，只有批准信所在的活动负责人或团体申请人才可以在预订时段凭个人身份证取场。广东昨晚开始落暴雨，多处变成泽国。据气象水文监测，朝早八点到晚上五点，全省有三个镇街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有34个镇街录得100毫米至250毫米的大暴雨。广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话，截至下午三点，全市提前转移安置26000多人。在河源、清远、中山、珠海等地都有民众被困，要由消防救援人员救出。入夜后的广东多处降雨未止，广东省气象局说，省内仍然有53个暴雨预警生效，其中暴雨红色预警4个，暴雨橙色预警7个。

他们代表的不单止是爱情泡影，亦是每个人在年少时曾经对美好将来的期盼，是失落的一代对虚空凋零的美国梦沉痛的回应。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冬之梦》，作者史考特·费兹杰罗，由一人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回到嚟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啊，再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系有效时间，直至到去听日凌晨嘅三点钟。咁啊，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反转游乐场。咁啊，直播室里边有米哈啦，同埋嘉宾张国伦 Alan。 Hello。 咁啊，刚才咧讲到即系共融啊， 系， 其实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即系游乐场嘅历史啦，好多嘅发展啦，共融系其中一个即系近年。在游乐场设计里面几重要的关键词。 啱啊，系啊，佢共用就好比较阔嘅。譬如我头先有提过长幼共用啦，咁即系长者、老人家啦，同埋小朋友啦。咁亦都有男女啦，即系 gender 啦嘅共用啦， 性 别嘅共用啦。其实亦都有系双健人士唔同类型嘅共用啦，或者少数族裔嘅共用。其实好多嘅系啊，共用方面。咁喺个共用设计嘅大主题入边咧，其实就尽量去。滿足曬大家的需要。 嗯，那個方向是讓不同的即係羣體都能夠同時使用啊，定係還是我哋啊將一個公園分開不同的部分，然後去滿足不同的要求。通常個傾向是點樣嘅咧？ 其實就兩邊都有嘅，係啦。以前我諗一路喺而家嘅見到嘅設計當中都係分區為主嘅，譬如你見到長者健身區，小朋友，其實喺遊樂場設計都未講一個比較特別嘅分界線啊，就係五歲，係啊，會有二至五歲啦，同埋五至十二歲嘅。 五歲係一個分界線， 係啦，五歲分界線嚟嘅。咁係點解會有分界線呢？其實都係翻頭先嘅安全標準有關嘅。二至五歲嘅標準同五至十二歲嘅標準唔同，當然有啲係零至兩歲嘅，咁嗰啲通常都好少要包括噶啦，咁樣咯。所以一路其實係有分區嘅。咁當然啦，如果有啲設計係想二至五同五至十二都一齊玩咧，咁呢個設計咗係二至五歲啦。咁你變咗就難度就會低咗啦。 即係如果要二至到十幾歲都玩，咁個安全標準就係計細嗰個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有唔同嘅設計嘅方向都會有嘅，有啲就會選擇係共用，咁亦見到就同一時間有唔同年紀嘅一齊啦，唔同嘅性別啊，或者唔同嘅相見程度嘅一齊玩啦，係啊，咁好多時就兩邊方向都會有，咁但可能一個公園或者一遊樂場設計比較大啦，咁有啲可能會分區嘅。必須要分區，有啲可能可以一齊咯。 剛才講咧，即係話當我哋去做呢一啲共用嘅即係遊樂設施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就係嗰個公眾嘅參與，係嘛？有好多工作坊啦等等咁。其實長者係咪剛才講小朋友就刺激啦？ 係啊， 長者又想得到啲咩嘅咧？ 長者咧其實就反而係因為佢每日恆常即係個作息嚟嘅，即係好似去飲茶睇報紙一樣咯。佢就會過嚟晨運啦，會過嚟叫聚下舊啦，揾下啲老朋友。每日都如是嘅，咁其實一個叫做唔可以叫打發時間，係喺佢生活嘅一部分咯。咁每日係好習慣式咁過嚟嘅，咁佢都會係我哋都問過長者噶。咁你每日去公園做啲咩㗎？我永遠都做翻嗰幾個機械或者幾個機件啊，譬如稱下手臂啊，跟住踢下只腳啊咁樣。佢每日一樣嘅喎，係啊，咁就變咗係一個我諗佢哋成個生每一日個生活入邊必須嘅部分咁樣咯。 係共用是其中一個關鍵詞，但近年呢我們都聽很多就是所謂叫做一個地區營造或者地方營造 Placemaking 這個字其實可不可以都解釋一下呢？ 這個很抽象其實反過來 Place 即是地方、Make 就是做這個空間、其實這個字就早在城市規劃的時候出現的，就像我們規劃城市的時候，我們要令到每個地方我們怎樣去製造出來，這是一個 很大的概念，但近年開始出現就為什麼叫社區或者地方營造呢？ 其實就係當中咧有硬件同埋軟件嘅設計。咁硬件你可以借一個例子就係遊樂場設計啦，或者公共空間嘅設計啦。咁軟件係咩咧？軟件就係可能係活動啦。大家點樣去用呢個空間咁就軟件。咁所以其實當呢、這個討論開始出現嘅時候咧，最緊要就係班人咯，就係、是、嗰班群眾啦、社區啦。其實大家中唔中意呢個地方啦，其實就係一個社區營造呢方面最重要嘅一環啦。咁、當中咧就唔少得係喺個設計啦、做呢個過程當中佢哋嘅參與咯。 喺、城市設計裏面，或者我哋讀文化研究啦、出身啦、我哋有所謂地方同埋空間嘅概念。 係 地方就係一個地圖上面一點。 係。 或者一个设计上面的一点、但空间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空间，就是当人走入个地方里面去用那个地方，就会成为空间。而游乐空间为什么重要而不是一个游乐地方呢？就是因为游乐地方就是你可能好像一个清单一样，刚才说话就是很多是管理啦，很多是安全，就是一个清单式的、它有这样东西有那样东西，但一个空间就是当你有了这一堆东西之后，人家怎么用，用的時候可唔可以滿足到佢哋要求？我好記得嘅，我去帶我契女去遊樂場玩，嗱當時即係咁四歲咁上下啦。明明有一個地方咧，就係、是、好似嗰啲叫做你俾嗰啲小朋友可以係一個少少緊閉空間啦，即係匿入去暗啲嘅地方，咁、可能佢哋可以喺裏邊傾偈啊，去玩一下即係扮家家酒啊咁嘅嘢。但係佢哋嘅玩法就唔係咁嘅。里面就照在那里避、但因为你有个避咁有个 shelter， 佢就开始在上面爬啦。但其实本身不是我来爬的。即是小朋友去用一个游乐场，就是 你想设计他们的好像一个商场设计咁，你想控制他们的流动的方向的模式。但小朋友去到游乐场，他就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流动模式。而呢一個係好難去掌握嘅，其實 啱啊啱啊，呢、這個其實係同意，因為啱啱講嘅其實呢個就係種叫 tunnel 式嘅設計、其實早喺早年代遊樂場設計咧，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元素嚟嘅，係啊。咁跟住我都記得 隧道式， 隧道式啦，係啊。近排我哋記得有個工作坊啦，有個小朋友就係突然間係話啊，我要捐散弄。系啊，点解我要匿埋咁样？佢就话我要自己一个人， 系 好得意，都系唔会用 me time 啦，我自己一个人啦，我要匿埋啦，我要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嘅咁样。咁呢个系我哋大人可能谂唔到，点解有个空间匿埋咧？ 同埋系游乐场， 游乐场、 即系游乐场应该系好多人一齐，但系其实佢哋都想喺里边揾到 me time。 系啦，系可能自己或者同一个朋友仔嗱坐低倾偈咁样，佢哋好特别系要求呢样嘢噶，系啊。咁一个我哋觉得哦冇谂过，原来系要需要咁样，咁我哋个设计就会加呢个元素俾佢哋。 同埋其实我哋谂翻我哋细个去使用游乐场、其实我哋会自制一啲 me time 嘅空间噶嘛。即係所謂嘅鬼鼠位，即係嗰個例如嗰、那個垂滑梯底啦，係嘛嗰個琴架嘅底啦等等咁。咁、只不過而家就係你當可能係管理方便或者清潔方便，當所有嘢打通咗好多嘅， 同埋反而就係會令到即係管理者係比較困難啦。即係可能會匿埋咗喺入邊，唔知道做啲咩啦。咁可能安全上會有一個憂慮喺度啦。反而佢哋係避免呢啲設計嘅。 哦、 但系调翻转啦，去到呢段时间，咦，反而公众话想要，小朋友想要，咁可能有机会就系打破翻之前嘅传统，做翻啲空间俾大家。其实有噶，如果大家有去湾仔近排海旁咧，都好多新颖嘅设计啦。系啦，有一个部分亦都有啲捐山窿嘅设计嘅。咁当然嗰个地方佢唔系塑造成一个游乐空间，有千秋有垂滑梯，但你见到咧有好多我哋叫唔同嘅。地景啊，系啊，系啊，有啲波浪形式嘅草地，咁下边有啲捐窿、捐山窿嘅， 系 呢啲都系一啲有趣嘅，俾小朋友喺度玩嘅一个设计嚟噶。 同埋近年都多咗一啲系可以自我组合式嘅器材摆喺个空间度。 系啊，就好似秘鲁乍湾啦，秘鲁乍湾都系即系政府嘅一啲推行叫做试验项目啦。譬如摆咗好多一啲可能系盒仔啊，大家系小朋友自己推嚟推去啊，有啲车啊自己去行嚟行去咁样咯。咁都系一啲比较新颖啲嘅尝试嚟噶。 我估呢个亦都系即系同我刚才讲就系每一个时代都好似。有一種推力去推住嗰個遊樂場嘅改變。 係啊。 近年嘅改變除咗係共用，除咗係 place making 係嘛地方營造，另一個就係所謂即係自主創意。 啊，係。 即係點樣可以俾佢用 係咪俾大家用？ 嗯嗯、 然後用嘅時候又唔係按住一種規則、一種方式去用。 係 啊，所以其實秘魯炸彈都係一個幾好嘅例子咯。即係大家即係小朋友啦，或者 even 係家長啦，其實你可以同小朋友自由組合入邊嘅遊樂設施。當然佢嘅遊樂設施就唔係話啲固定嗰種咁大形態咁大個尺寸嘅，細細個盒仔、細細個車仔，大家可以自己去玩。咁可能不定期佢就會更換啦，令到其實有一個新鮮感。嗯、其實在普遍来讲游乐场的设计比较固定，所以其实新鲜感是欠奉的。 嗯、 是的，所以这种叫自发性可以变的一种设计都是一个大的其中一个大的方向。 同埋这个又好像即反璞归真，去回我们讲游乐场未有之前、嗯、其实小朋友去到空地、条村剩下什么就玩什么 了。 个村剩下个油桶。咁嗰幾個油桶就可以變成車，變成一個屋企，係嘛？變成一個飛機船，係嘛？等等嘅 有石頭就掟下石頭啦，係啊！咁其實好多好多玩法嘅，只不過好多時而家就係我哋已經希望去安全地玩，所以就叫做已經制定咗好多唯一單一嘅玩法，咁令到件事容易啲管理，安全上可以考慮。但係其實咁樣未必係有個新鮮感，有個創新喺度。 同埋好多我都剛才講話，即係遊樂場其實喺好早期點解好多兒童教育者會支持有遊樂場，就係嗰度係一個非正式地學習社交嘅地方。 係同意。 同我哋細個咧，記唔記得飲茶咧？未有派飛嘅年代。 哦。 其中一個學習就係去揾位啊嘛。 即是一个学问来的。 是啊，你要一眼观七，是吧？即是那张台差不多吃完了，吃好了，那个报纸都看到马经那版了，是吧？那然后我就站这个位置，那当你自己第一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第一次争取到等到一张台， 是很开心的。 那个成就感哇大到呢，即是去到游乐场都是这样，即是说你怎样可以在有大过你的哥哥姐姐在这里玩的时候，你可以加入到去一起玩，然后当大家向紧某个方向去玩嘅一个游玩设施嘅时候，你尝试去喺另一个方向去玩， 系，同埋佢要侵你玩， 嗯， 即系譬如有个五岁，佢点样同个两岁一起玩，或者唔好咁细啦，八岁点样同个五岁，可能八岁而家我好叻噶嘛，点样同我细我咁多年一起玩咧？呢个真系一个社交技巧嚟嘅，同埋我都听过一啲我身边啲设计师、建筑师咧，有啲工作坊搵，哇，原来咧某个地区咧个公园咧系有小秘密噶。 哦，小秘密 或者小嘅讲法，啲小朋友 都市传闻 系啦。其实啲小朋友嚟到咧，就识得玩嗰种游戏。 啊， 但系嗰种游戏唔系一个大家普遍知嘅游戏。 你知唔知噶嗰啲？ 我都唔知道，咩嚟嘅？ 讲得做小秘密， 小秘密 就系连你都唔知 道。我都唔知道，系啦。咁都佢会讲得出啊。小朋友嚟到咧，自然识玩嘅。 系。 咁但系咧，离开咗嗰个地方又冇咗嗰件事。 系。 系啊，呢啲系一啲我哋可能透过工作坊小朋友话翻俾我哋知，原来嗰个公园有呢种嘅小秘密。 系。 系啊，佢几有趣嘅，唔系话个设计者，唔系话真系原本呢、這个去买呢件游乐设施嘅人会赋予嘅嘢咯。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叫地方营造上面咧有趣嘅地方。呢啲又叫地区智慧。 系，即系佢依赖住一个我哋叫半结构式啦，即系话嗰个硬件其实就当然规范咗某啲嘢。 系。 咁但系根据呢个规范上边，大家去主动去投入个创意啦， 系 开始去建咗啲嘢，嗰、个就系营造嘅部分。 系啊，呢个就系佢自己自发性发挥嘅空间咯。咁呢样嘢系无限想象嘅。咁呢个就系我哋觉得啊，原来每一个公共空间入边有好多嘢，我哋即系纯粹当系一个设计者，其实你永远唔会知道。而个社区系不断咁孕育一啲新嘅元素出现。 嗱。即係講好嘅嘢就講咗好多啦，都彈下先。即係遊樂場其中一個香港人好覺得納悶，或者去到海外特別會揾，就係好似喺海外嘅時候，例如去到日本啊，係咪其他地方見到一啲遊樂場嘅設施好似大型好多啦，高好多啦，有特色好多啦。这个究竟是偏见还是真的一个观察呢？ 两者都有的。我想香港大家在这里成长都会见到，其实可以说你说有些设计是退步紧啦，即是因为标准化了啦。其实外国或者日本呢，其实可以继续在不同的方面上进步啦。是啊。譬如刚才我们有一个例子啦，其实在日本有一个有些游乐场呢是很大型的弹床。 弹床。 你幻想啦，一个白色可能讲紧20米长嘅 但就大家大人都可以跳上去嘅， 直径廿米长， 系啊，起码仲好多个，系啊，咁啊吹气嘅咁样，咁其实呢样嘢咧系喺日本系一段时间噶啦，系香港你基本上从未见过，除咗有啲商场入边咧曾经有试过做过嘅，系啦，好短期性， 或者啲农场一啲私营嘅农场， 系啦，咁啊冇乜规范嘅情况下就有咯，系啊，咁香港系少嘅，咁呢啲就系我哋见到其实周边世界都好多做紧，咁但系虽然啦香港未有啦，但咁都可以卖个关子，嚟紧会有噶啦呢类嘢， 就系你嘅手笔。 系啊，我哋有份做嘅，咁就喺西營盤嘅海濱啦，系啊，有一個地方啦，嚟緊我估喺兩年之內會出現啦，咁都係一啲新嘅嘗試啦，系啊，咁都期待嘅。其實可能而家呢一刻仲係好多標準化嘅設計，大家見到，但係陸陸續續啦，其實都會有新嘅嘗試會出現啦，包括頭先提過嘅一啲社區參與嘅項目啦。其實而家嚟緊我哋都知道嘅，即係康文署啦，咁喺而家香港有170個遊樂空間係遊樂場，不斷有改變㗎啦，係啊，咁當中其實會加咗公眾參與嘅元素喺當中咯，咁希望係有改變啦。咁當然啦，我諗維修管理都係大家對佢哋要面對嘅問題嚟。 係，不過近年的確見到好似有種即係耳目一新嘅， 係 即係多咗，唔單單係你嘅，即係都唔可以淨係讚你嗰啲， 唔關我哋事。 係啦，即係同行啊，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係努力緊，而又好似即係政策者啦等等，都讓一啲新啲嘅設計出現咁樣。 係啊，其實大家勇於接受呢個挑戰啦，因為其實坦白讲就系设计者系设计完就走噶啦，但系其实负责保养维修系最重要嘅一个一门嚟嘅，我哋都要尊重佢哋。咁其实佢哋肯踏出第一步，其实我哋都会继续同佢哋一齐就携手去做呢件事。 但系讲咁多咧，其中一个共融里面最甩咗出嚟嘅缺席位咧，其实反而系我哋呢个年纪喎。 系啊， 系咪即系小朋友？OK， 咁啊，即系玩啦咁样。老人家又会作为一个生活嘅规律，去参与游乐场。其实我哋呢个年纪同游乐场的关系系咩咧？除咗系一个回忆之外， 系啊，我哋问过好多年轻人噶，游乐场唔关我事嘅，系啊，真系直接咁样答嘅。有小朋友嘅就唔同啦，小朋友去玩我咪负责吓睇下书咯，隔篱咁样系揿下电话咯。咁大家个年轻人其实我哋问佢，你想唔想去游乐场玩？其实佢好想嘅，只不过就系话嗰啲都唔系我哋玩嘅，即系你俾紧一个12岁留下嘅，我连一啲刺激感都冇嘅，我不如去。力奇啦，系啦，咁做其他嘢啦。咁其實當我哋嚟緊做一個共融設計咧，其實年青人咧都係一啲我哋要關注嘅部分。 係講緊係邊一個年齡層啊？ 當你18歲左近啦，25歲啦，即係呢啲年紀啦，或者 even 係15歲、12歲打上，其實應該都唔關事嘅遊樂場。係啊，咁太冇挑戰性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咪真係需要過嚟去玩咧？譬如頭先講嘅彈彈床咧，就係真係全部年紀都可以啦。有啲嘅情況就係年青人佢未必真係需要喺遊樂場度去玩遊樂設施，佢就需要一個空間俾佢坐下，俾佢傾下偈。係啊，等於我記得我細個。夜晚嘅时候都去游乐场啲上下梯嗰啲位咧，咁啊可能揾个朋友倾下偈。 系 呢种其实 净系倾偈啫咩？ 系啦，系啊，咁样啦，系啊，咁所以其实呢段时间就少咗呢啲咁嘅嘢。咁其实佢哋年轻人都有其实佢嘅需要啦。咁呢度就系我哋喺设计上有冇机会可以帮到佢哋咯。 同埋游乐场再扩展出去，其实就唔系净系我哋好死板地觉得有啲硬件、有啲器材就叫游乐场。 系啊， 其实一个综合嘅游乐空间 系啦， 里边包括咗我哋可以例如近年香港人好中意野餐，系咪？你扩展出去噶嘛？即系我哋唔需要有个。边界就话哦，喺个软件上面就叫游乐场， 系啊， 软件外就唔系，其实唔系啊，其实一个综合嘅游乐空间， 系啊，或者我哋叫多功能嘅，可能一个草皮地啦。其实大家可能近排可能疫情都会去，譬如西九咁，好多大片草地，其实好，佢冇嘢嘅，佢冇游乐设施嘅，但大家反而好舒服喺度做自己想做嘅活动啦，咁样，咁呢个都系我哋其中觉得一个大嘅方向、就系咁游乐空间可以系一啲。多功能的用途未必是真的要放一件游乐设施、一个单一的用途去做、 我们期待即未来香港有更多即好玩的共用的游乐场、 我们都很希望 好预告一下明晚的节目先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有主题是腋下的旅程有主持邓达志和吴祖宪今晚呢讲游乐场呢讲了氹氹转想听一首氹氹转的歌林宥嘉的兜圈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弯弯积木，弯弯座位，点点唱片又轮回了几遍，骑单车。